要向你道歉，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只能用声音陪着你； 在你最饥肠辘辘的时候，我还满口的外交理论，汁香浓郁，甜糯软滑； 在你工作满满无暇休息的时候，我还给你推荐那么多刺激好玩你没去过的地方。 我真的错了， 错了。 可是在新的一年里，我依然知错不改， 而且要 变本加厉。 谁让我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下班路上最不一样的烟火。 北京时间17:05，欢迎大家准时收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一视频同步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嗯，下班路上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王维。 大家好，我是熊丽。哎，今儿我们两个搭班哈， 是 开启新的一周， 是 多好，新的开始。 从今天开始，如果看我们在北京时间包括北京广播网视频直播的朋友一定会知道，我们从今天开始对视频的朋友们一定特别认真。 对，可能就今天一天， 可以都说了从今天开始。 哎呀，我们今天呢真的是特别隆重，大家呢如果有时间有流量的话，您呢可以登录北京时间 APP， 然后观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或者呢在北京广播网3w.rbc.cn， 然后上面呢找到视频直播，看到吃喝玩乐大搜索。今天真的我跟大家说 是不一样， 太不一样了。 可以简单的说一下，今天熊丽穿的特别的职业，哎，还不错。我是特意吹了一个头，特别不错。 对，就是大家会看出我们连结婚都没有这样过。 没有，那个还是很认真的。 来，我们今天呢也请到了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呢开始新的一周。我们今天的主线呢会有一个推荐的路线哈，我们会沿着刚才讨论了一下 二环， 但是二环太大了。 是的，我们这样先介绍二位，介绍完了之后咱们再说一下今天的方向好不好。 哎，我突然想，两位嘉宾介绍的是二环，三位嘉宾就是三环是吗？ 可以， 不会超过两位的。 等改天说到六环的时候，我们直播间装不下了是吧。来，我们今儿请到的两位嘉宾大家的老朋友了，北京社科院满学所的博士后杨元。 哎，大家好，我是博后杨。 还有呢是我们大家的好朋友，原美北京美食地图的编导上菜导演赵雪莲。雪莲你好。 大家好。 特别开心，我们今天是沿着这个二环，但刚才说了二环特别长，对吧？ 对， 那我们两个小时肯定不可能把二环全都走完。 是的，所以我们会商量一下，大概今天这么来说，就是二环边上的美食，但因为时间的问题，我们今天这两个小时呢主要聊的是东二环，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往北二环转。然后等到下次呢咱们就从西二环包括南二环都可以说。其实包括像南边好吃的太多了。 雷哥，哎，咱就说着看吧，不一定东二环就说完了，还北二环。 哦，好吧， 是吧。 哎，那照这样下去的话，我们这一年可能说不到五环。真的，你想半年都过去了，剩下这几十期节目，二十多期节目了，就是你想你按照这个速度的话，可能刚说到四环就到2019年了。 你可能还得翻头呢，有又新开的更好的。 哎呦喂， 是吧？ 我们这个节目还有二十多年呢，你着什么急 啊？也是， 是吧？ 对对。 来， 而且今天呢，就是我也跟编辑商量了，就因为雪莲，因为雪莲她不分东南西北。 啊，对，这是我们女孩大多数通病， 所以就专门为了你们两个，我们弄了一个地图。 对，我们特别认真，所以说今儿节目为什么很认真呢？大家看一下二环的地图，我们描绘出来了。 是， 所以我和雪莲会看着地图来说。但是 实际上这个是一个地铁站的图。 哎，但是刚刚呢，这个花花呀和杨元又出了个特别损的招。他们说今天说二环以北，我和雪莲那就找不着北了。然后看了半天， 没关系，这样。以建国门 啊，对对对， 然后咱们算东二环往北的那个方向。 哎，你们能告诉我们东二环奔北，然后接下来就是朝阳门那边 对了， 对对对对对对， 你知道朝阳门下一个桥？ 哎呀，东四十条， 就这点路就够说一期的。 对对对。 那我们就这么着，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如果呢在您的印象当中，东二环从建国门开始奔北方向， 都有哪些好吃的，不管是大店小店啊，都可以，您呢可以告诉我们。同时呢，如果您有任何搜索的需求，比如说我今天晚上想吃些什么，或者呢我有外地外国的朋友来了想带他们吃些什么呢，您呢也可以告诉我们。我们的联络方式在微信公众账号找到 CHWL876 就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了。 是的，这样，因为比如说到了南边了，因为南边你比如说有前三门大街，对吧？ 对对对对。 但是呢，也有更往南的，就是如果咱们要是按照北京的环路算的话，对吧？比如说像永定门啊等等这些，那就是一个大环。所以咱们能不能先让博士简单的介绍一下，比如说，这个二环这么多门，它大概有什么讲？ 那完了，一期就完了。 捡贵重的说，捡贵重的说 。 比如说，咱说了从建国门开始往北，今天会涉及到的几个，咱可以说说吧。 建国门其实当年是北京老城墙里是没有的，这个是抗日战争时期开的俩口子，一个建国门，一个复兴门，这就是为了打通长安街嘛。然后老城门有朝阳门。东直门，完了， 哎，不错， 就东边就俩嘛。 看你还说怕哈，半天说不完，说完了， 对，他还没展开呢。 展开咱们再说一下，为什么朝阳门那儿这个就这一带一直都是一个经济特别繁盛的地儿呢？就是因为它是连接大运河的一个城门，所以你像过去说朝阳门外有一个肉铺徐做的那个。烂肉面，扬州人都知道，为什么知道呢？就是很多这个 走水路 来北京的，当时就觉得，哎，你不吃，没吃过肉铺徐，你就没来过北京。但其实北京城里人不一定知道，这就是属于那种旅游必吃产品，对吧？它就是，所以它是连接过去，为什么东四它那么热闹，那么隆福寺都是从朝阳门进来的客商啊等等，它就离那儿近，走水路。这清代过去咱们说。这个元代呢是走哪儿？走积水潭，后来又重新建成、重新改的，所以这个朝阳门一直到东直门以东的这个地区，它是连接通惠河的地方，一直都非常商业非常发达，好吃的也就特别多。你像过去那个这个咱们东岳庙不是有庙会吗？为什么它会那么繁盛的？就是因为它这块人口也多，这个做买卖的人也多，所以这块就很多好吃的，到建国以后，那大量的使馆又搁在这边， 对， 是吧？那就新奇特又特别多， 就是新中国成立之后， 对对对， 对吧？那再往下呢？ 再往下是？ 对你刚才说的这个 东直门 呢？ 东直门、 再奔北呢？ 再奔北就是安定门跟德胜门，这个呢，过去 行了，那回来吧，对，你走远了， 北边的门 不是竖着这条线吗？ 竖着的， 听我们仨的。 他是环着的，环着的。哎呦，我终于在雪莲这儿找到点自信，你知道吗？ 你特别应该自信， 是吧？ 真的，要不然小胖我们一块上节目的时候，专门给雪莲起了一个外号嘛， 叫 就我还比较尊敬，我跟他叫老赵，小胖管他就叫错错，就只要说到方向，永远是错的。 那不重要，只要我们知道吃的东西在哪儿就行了哈。来，接下来我们就开始进入我们的正题，然后直奔从建国门开始，我们奔北走，看看在东二环的附近有什么好吃的东西。我们先看一下大街的四爷说云南拌呢。四爷，那地儿不在建国门奔北，在建国门奔南。 对，东边门桥边上。 对，这地儿我太熟了。 对，但是没关系，这 很熟悉嘛。你人家那个以后不要把兄弟姐和我放在一起，人家很明白这个东南西北。 说得多清楚啊！ 因为他住那儿，你懂了吧？ 这家门口你也能分清。 对对对，来，那从建国门说起吧。 建国门有什么好吃的东西？我们先一人先来一到两个吧。 对， 咱们直接干货。 先来俩，川拌。 对，川拌 就不用 太， 对，不用太多说了，对吧？特别爱吃那回锅肉。 哎，川拌现在米饭还是一块钱随便吃吗？ 我不知道，就我印象里。不看米饭的价儿啊， 人家吃饭从来不看价。 就你吃回锅肉，你还看米饭的价吗？ 大家族真是不一样、啊。 这跟大家族有关系吗？你 当然有了。我们去了，先看米饭是不是免费续碗，免费续碗的餐厅我们才留着呢，你知道吗？ 好吧，姐，你是主持人，我记得。然后还有一个啊，这个川拌我觉得不用多说，因为太熟悉了。还有一个呢，就是我现在每次来上节目必去的一个地儿， 就下节目大家都知道 麦当劳、 不不是麦当劳杰尼王，为什么呢、他那儿 有一商店， 有一商店那儿有那个 烟摊儿， 嗨，烟摊儿像话吗？他那个超市里头有那个牛角，牛角、不是那个焖的那个牛角， 牛角包， 牛角面包， 哎 啊，就特别便宜，性价比很高，15块钱一大盒，特别好吃，而且我真的觉得那个牛角吃了大半年了吧，我是不是从去年这会儿就每次都去， 而且每次来都拎两盒牛奶 啊，酸奶、啊，然后就去那儿买这牛角，就是从去年吃一年了、每礼拜都去，每礼拜都吃，然后 这叫每星期 啊，对对对，每星期都去，每星期都吃，算了，星期太麻烦，每周都去，每周都吃、然后有的时候因为晚上有事儿啊，可能还会单独再过来一趟，专门再去那儿买，就是那个当早点特别好。而且我真的觉得那牛角15块钱一盒够吃4-5天的吗？我们俩人 啊，那不过期吗？ 不过期啊， 不过期 啊、 不过期， 4-5天差不多，4-5天还可以。 到第5天的时候开始干了， 对， 开始发干。 因为你比如说像切片面包，一般就是5天之内吃完就行，因为一片一片的嘛，超过那个天数可能相对差一点。 而且呢，真的感觉比好多专做牛角的这个面包房做的还好吃，又喧腾又软和，奶油味儿又，就是黄油味儿又足。 行，这片翻过去了，然后下一个 俩了。 你不就推荐个杰尼瓦吗？ 川拌呢？ 哦，川拌， 嗨，熊姐说川拌不算， 对，不算饶的那个，那大家都知道的。 那我再说一个，驼队餐吧。 啊，我知道， 知道吧？就是摩洛哥的那个。专门吃摩洛哥菜的 是在使馆区里的那个吗？ 啊，对对对，就从杰尼王超市往北走一点，第一个路口往西，然后快到二环上了，就到了。驼队他们 跟雅宝路挨得很近的， 不算很远吧？对吧？ 他们家特色菜 摩洛哥的 是特色是。 等会我得看一下，我记不住那名字，你知道 吗？我就知道摩洛哥最有名的阿甘油、玫瑰水巨出名。 据说那被誉为神水， 对，就很好用， 神油。 反正我一直在用那个阿甘油，它的滋润效果非常强， 保湿的吗？ 保湿，然后滋润皮肤。关键是如果你要觉得嘴唇特别干的时候，你抹那个，因为它纯植物的嘛，抹完之后效果还很好。关键是很便宜，还不贵。真的，我跟你说，我现在给孩子就是比如护肤起湿疹或者有一点干的时候，就给他用纯的椰子油或者是阿甘油，基本上来说就已经差不多了，就很好用。关键是润唇膏，比如说北京天气很干燥的时候，润唇膏你给小孩用什么润唇膏呀？然后你就直接给他抹点椰子油或者是阿甘，直接我一般都用椰子油，甜甜的，他还特别喜欢。那个是实用级的吗？ 明白。 然后又便宜，然后一买一大桶，且用的，我跟你说， 哇， 还好用。 好， 来题外话接着说， 就是摩洛哥嘛，我就想起当年姐夫的那个段子，把摩洛哥听成摩纳哥。对吧？ 哎， 这个 那个有机会可以讲讲， 哎，是吧？然后，库斯，就是羊肉的， 就是他那道菜的名字。 对对对，还有什么马拉喀什炖鸡，这我觉得都，反正就是挺新奇的一种味儿，因为它不是它那个香料跟咱们用的不一样，所以它是你要说鸡羊，它那儿肯定也是不错的特有品种，然后呢，也可能就是普通的咱们菜市场买的，但是做出来的味道咱们平常吃不到， 对 对吧？所以我觉得是比较有特色，而且咱们使馆区这边指的就是这种特色居多。别地儿你说你到别的，你就是到王府井那么繁华的地方，西单，你也没这个这样的地方， 对 吧？ 对， 所以我觉得咱们东二环得吃不少使馆的这个。 当然了， 东西 辐射区间里头好吃的特别多， 就是特别有特色。 对呀，这如果有时间的话，咱们还再可以说说那边的，比如说大的商场里头美食 依然多呀。对 对 对对对， 你想到朝阳门了 啊？那帽里头 又远了。 不是，我就说还没到那儿， 你又进帽了， 还没到那儿。 要不然一个优糖你都出不来。 是，所以我说这咱还没设计，还没设计。 我先说这么一个，就是特色特别鲜明。你说真多好吃，我觉得吃一次，吃两次差不多，一年吃那么一两次差不多。但是呢，你没吃过，总是觉得它新鲜，对吧？ 比较有特色的， 对，特色啊。 来，雪莲。 啊，我觉得那个博士每次都吃的那个都特别葛，然后那个都特少见。然后我说一个也是那个什么，就建国门那儿有一个长福宫，这是一个老牌的吧、 嗯、 但是他最近有一个新的一个露天的啤酒花园，他那花园对外开放了， 是在那楼的中间 的，对，就是有两个大白鹅的那边、 啊、对对对， 他现在对外 开放 了,、 啊、 开放 了 啤酒花园。然后呢据说啊，就我不懂，您懂日本的这个三种啤酒都能喝得着， 日本 朝日吗？ 朝日、 啊、 麒麟、三得利 啊 都能喝得着。然后他那个配啤酒的那些吃的都是那个就是日料里头的那个小菜、 啊、生鱼片啊什么， 也有熟的、啊、 天妇罗 对对，也有熟的，什么烤大虾啊什么的、 啊、 也有熟的。然后我觉得这个还挺有意思的 啊，长福宫好像一直都是比较偏这方面做的也比较好， 而且他人均也不是特贵、啊、就是酒量不是特别好那种，就像夏明那种的可能100块钱就出来了。 哎，谁不在说谁？ 这点学得很快。 嗯，好。 除了长福宫、建国门这儿还有吗？ 建国门这儿，然后我就觉得就想说点新鲜的，我觉得这比较新鲜。然后其他的就比较就是以前都推荐过的。 嗯、 还有西边其实也有。建国门西边、很近很近，游园惊梦啊，游园惊梦、 啊。那就 包括咱们 偏北京站那边了。 这算吗？ 也算是 中粮广场。 对，算建国门，也算在建国门旁边。你想，他那个川办都在建国门那儿了、 啊。真的，你说 每次你们一画氛围，我就觉得、这个、 你随便说吧，其实无所谓嘛，对吧？ 哦，在中央广场里面每一层都挺好的，我觉得。 然后游园 惊梦 啊，游园惊梦格外好。 对、 对吧？ 没事， 小蟹黄包。 对，咱就点一下儿成，那属于长安街沿线的、 啊。啊，好好好， 长安街沿线，那 留着下次说的。 对，那说远了 啊。 花花。 好，那个建国门这边，因为我们单位在这边嘛， 是 可吃特别多。 别说食堂啊， 那个、食堂不错，食堂不错啊。 那个不算，那个不算。以麦当劳这片因为建国门一下地铁就能看到嘛，这片能吃的挺多的。 嗯， 但是具体的名字我还真记不住 啊、 原来唯一记得住的是鸭王 啊，鸭王，鸭王没了， 哎、没了 啊。鸭王原来这边这鸭王还确实 是 不错 的，是 的， 是的，是的，特别好。然后从鸭王再捋着这边一直往东边走，那有一个日料叫什么名我想不起来了。 英什么？ 对对对、大概是这意思吧。 嗯， 但是我倒是觉得，如果要说建国门这边，就是上次小熊啊、小胖，我们几个人一块儿下了节目，挺晚的了，然后吃的那个是在华润的底商，那应该是一个山东菜吧？ 对，鲁菜，传统老鲁菜。 是是是，那个不错。 嗯， 哎，那个真挺好的，叫什么名字我也实在想不起来，因为那个是牛老师介绍的，所以你们去尝尝那个，那个好吃。山东菜 啊， 我们一去以为是一茶餐厅的 啊， 以为就是在那儿喝个茶，吃个甜品，以为就是 有大菜是吗？ 有大菜，还真的挺好吃。 也一想也是，牛老师介绍不能是茶餐厅。 是是是， 你知道谁在那儿做经理吗？ 啊， 现在没在了。之前我们去的时候是鲁菜泰的王义军，王老的女儿 啊， 王爱丽 啊，哦，他在那儿做 经理 啊。但是现在好像又调到，但还是属于他们同一个品牌的， 同一个系统。 哦，那是。 然后在那儿， 那这确实不一样。 嗯，他有一些传统鲁菜做的不错，就很让人出乎意料，因为他听的名字就是个茶餐厅的名字。看我也忘记了，因为是那天晚上。 姐，我不指着你记着，我就记得有一回你介绍那个北戴河，是那个叫什么名字，吃什么的我忘了。 哎，不要再挑起这话头了，不记得了啊，就那俩馆子对吧？ 啊，对对对对， 该我了是吗？ 嗯，该你了。 还是建国门附近对吧？ 对， 我们先由建国门开始说是吧？建国门附近呢，如果是建国门，刚才呢我们是奔西走了一点点啊，然后说到了中粮广场那儿，那我们再回来奔建国门，从咱们台出去奔东一点，双子座里面， 嗯， 然后比如说荷花泰在里面， 嗯 啊，吃泰国菜的，其实做的还是不错的。然后从那儿呢再奔北走， 真难为你了， 说的真清楚。 奔北走，建国门， 因为这片是工作的地方，他还分。 我想说包包好啊，同学们，你们都没去过吗？ 没去过。 我都没听说过。 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有去过包包好的请举起你的双手，让我看到大家的存在。 是卖包的吗？ 不是，是吃包仔的呀，很有名的一个店。记得吗？ 在建国门桥奔北一点，在二环辅路的边上，然后 做煲仔饭的一家。 对，原来旁边是避风塘、 嗯、 现在改了，好像不是避风塘了。然后那家店特别小，后来重新装修了， 有好多年了，他们家 特别多，特别长时间重新装修。他们家什么做的好吃？所有煲仔的一类都好吃，比如说煲仔饭不错，还有那个煲仔的那黄喉，煲仔的鳝鱼，煲仔的猪肝、 嗯、 就属于煲仔一切。然后他们那个煲仔还是以前老的那种砂锅、 嗯、 原来我们最早去的时候，因为他长时间他老做这种嘛、 嗯、 所以他有的裂的都用钢丝铁钢丝那种给他围上圈上、 啊、 但是现在换了一批新的，他们家这些做的确实不错，肥肠、 嗯、 撅撅肥肠， 对， 撅撅猪肝，撅撅黄喉。你想他那种东西本来就保温，然后上到桌子上之后滋啦滋啦滋啦直响，在你边吃的时候其实他还是在同时加热嘛。拿起来我最爱吃的黄喉，咯吱咯吱特别脆，然后里头呢大量的那个， 它包出来的也是那么脆的那种口感， 就撅撅 的方式。 它虽然叫包包，好，它用的只不过是那个就是砂锅这种包， 全是那个广东那种撅撅菜， 所以上来之后都是那种就是已经收过汁儿的那种，就是全部都是撅撅菜。就是你想，哎呀，那个猪肝虽然是那个撅撅的做法，但是上来之后猪肝还很嫩，一咬还有汁水压到米饭里头，还有肥肠，关键是肥肠撅撅的做法就外头有一点点焦，尤其是小块的时候、 嗯、 里头那肥油不多的时候，外头有一点焦，再咬到里头是那种汁水很满的那种，哎呀，那个太下饭了。所以他们家我原来一直去，别舔舌头你知道吗、 我舔的是嘴唇， 别舔嘴唇 我是拿舌头舔的嘴唇，不是舔的舌头。 博士舔嘴唇就说明嘴唇干、有很多的朋友都说了 阿甘椰子油可以用、 这个椰子油椰子油从哪儿买？你比如说 XH 也说了，这个阿甘油去哪儿买呢？黑八度也问了，说我们家闺女反复湿疹，那、一听你说这个，哎，可以呀，这椰子油在哪儿可以买到？ 来，我们先简单说一下湿疹的问题。因为花花知道我们家老二就是生出来之后就是反复湿疹、怎么都不行。 你就没听我的吧？ 是啊，你也没给我呀。你现在人家都42天，你跟人说得怀孕的时候，扯淡，那都过去了那事儿。我跟你说，第一千万别热着，千万千万别热着，一热着就起，而且一起就反复。然后第一是别热着，这是最主要的。第二呢是一定要保湿。我们原来呢采访过一个儿研所皮肤科的主任，很有名，后来那篇文章在网上大量被流传。他说其实湿疹分干性湿疹，大多数孩子得的都是干性湿疹，尤其是在北方城市。所以他说怎么治，就是润肤露厚厚的涂一层，厚度厚到家长都觉得不敢相信，就厚厚的涂一层，涂完了之后然后慢慢它保湿就好了。别老给孩子洗澡，有的人说哎呀每天洗一个澡，其实人家说尤其冬天的时候，像孩子不用天天洗澡，他老洗他也干，你知道北京的水的那个碱性啊，所以他也干。然后你给他用点椰子油，就直接用椰子油涂抹在上面，他其实也是。但是啊，任何方法都是因人而异的，我必须要说任何方法因人而异。我倒是给您回复一个，我们家孩子还用了一个东西特别管用，我倒是给您回一下。 嗯 啊，我一会儿私信给您回。 好嘞。 恍惚感觉到了一个育婴节目。 哎， 请叫我育婴小能手。 马上我们就要开一个全新的节目 啊、好， 是咱俩开的板块吗？ 是是是，哎呀，就这方面我们也是小能手啊。四爷说说说，建外 SOHO 五层天台那儿有花家怡园，我在那儿完婚的，完婚之后就关了，非常可惜。 哎呀，终结者。 所以我特想问兄弟，你下一次在哪儿吃？我得提前跟他们老板通报一下。 来，我们先进本时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会继续回来，沿着东二环奔北的方向继续帮助大家推荐美食。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可以继续来和我们联系，在微信公众账号找到 CHWL876。 传统文化铸就了中国人的格局与品性，和谐共融、善良坚韧是中华民族的灵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携手爱迪学校，倡导传承中华文化精髓，带着文化自信走向世界。 北京爱迪国际学校，幼儿园到高中15年连续教育，11000名毕业生从爱迪走向美英澳加世界名校。爱迪国际学校咨询热线8439-0808。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水饺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传承中华饮食文化，弘扬中华饮食传统。薄皮水饺精选优质食材，纯手工制作，好皮儿、好馅儿、好人心。加盟薄皮水饺可以加自己的饺子馆，朝外旗舰店即将开业，加盟热线400-967-8889。 喜欢一种声音，是夏季微风吹动青草的声音；喜欢一种美景，是夏日雨后显现的七色彩虹。别让炎炎烈日阻挡你出行的脚步，蒙蔽你发现美的眼睛。 北京电台携手880奥莱温馨提示，现在就出发，收获夏天的每一种快乐吧。880奥莱周末出游好去处，万金品牌精品始终超低折扣，让您和家人享受国际级的购物体验。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即达880奥莱。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 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旅游天气情况，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刘工。刘工你好。 哎，主持人你好。 嗯，接下来把时间交给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 好的好的。今天北京是比较热，也是今年以来最高的一个气温，虽然没达到34度，但是话呢，最高气温最终定格在32.4度上。这个海淀呢是最高的，那么到了32.8度。整个来讲呢，中东部啊是迎来大规模的升温，北方呢热得早，南方呢热得比较持久。从上周日开始啊，中东部就展开了一大轮的升温回暖过程，气温呢纷纷刷新今年以来的新高。比如说昨天吧，昨天兰州最高气温为34.1度，郑州呢为34.7度，虽然没有跨过高温这个门槛，咱们的高温定位在是35度上，但是呢也大家恐怕也是感觉到了夏日炎炎。今天呢南北方气温继续升高，东北到江南仍有大片区域继续挑战新高，天津济南还可能出现今年首个高温，比往年都是明显的偏早。而在南方呢，高温来得早，这个但是呢它是比较持久，长沙15到17号将有连续3天的高温，那么福州呢15到19号连续5天的高温，其中福州、长沙常年首个高温日啊平均都在6月14号，今年就提前了将近1个月的时间。而且呢在白天高温的同时，早晚的最低气温也都比较高，大部分都维持在25度附近，况且呢相对湿度又是比较大，所以闷热的感觉更加明显。所以在这里提醒啊，大家如果去南方旅游，一定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另外呢就是说这个关于降水问题了，15到16号华北平原再次迎来这个降雨天气，这次降雨呢主要是以雷阵雨为主，有些地方恐怕还会出现强对流天气，局地呢还会有冰雹出现。这个最近两天呢，这个虽然雨水开始间歇炎热天气发展，不过呢15号到16号空随着冷空气的到来，那么呢华北、黄淮以及东北等地将再度迎来一次降水天气过程。尤其是在河南、山东、安徽北部一带还将出现大到暴雨，主要降水时段在15号下午到夜间。由于前期气温高，积攒了大量的不稳定能量，这次降雨过程会伴随着明显的强对流 天气，大多数地方都会听到雷声，同时呢还会伴有短时强降雨、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么在本周后半段呢，南方也会陆续迎来降雨，从17号开始南方降雨开始增多，尤其是在18到19号，也就是本周五到周日，随着这个气温线的逐渐南压，江淮至江南也将陆续出现大到暴雨，而且呢还有可能出现短时强降雨、雷雨大风和强对流天气。所以这些就是从18号到20号去南方旅游的朋友一定要特别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对旅游的影响。主持人， 好的，谢谢您刘工，非常感谢， 再见。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人行百年传承佳酿北京同仁堂新概念养生黄酒，同仁老酒，当阿胶遇上黄酒，健康养生更长久。同仁老酒。 您好，我是人保车险管家，上门为您办理验车，预计今天下午将车送还。 验车不用跑，交给人保全代劳，投人保直销车险，满额可享管家代办验车，省时又省心。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南四环花香桥以西东向方向呢是有这个事故的，那就是花香桥以西向东方向有事故，后车多，队尾呢接近了马家楼桥。东五环七棵树桥到远通桥，小交亭桥到五方桥由北向南方向，小交亭桥到白家楼桥由南向北方向车行缓慢。西南三环丰益桥到万柳桥外环方向，玉泉营桥到丰益桥内环方向车多流量大，提醒行驶在以上路段的朋友要注意行车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假如给我3天生命，我定与你旅行疯狂，吃喝玩乐全程护航，缠绵惊险但说无妨，年轻不曾说走就走，老来何以话说当年。 FM87.6 吃喝玩乐大搜索，等你不羁。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谢谢您了，师傅。 张哥，你车怎么让别人开走了？ 这不又该验车了吗？上班工作忙没时间，哥就叫了人保的金牌管家帮我去验车，验完还送回家门口，不用自己跑，省时又省心。 不错哎，快给我也来一个。 拨打400-1234567，投保满额，验车就找人保代劳，服务规范，靠得住。 畅享轻快生活，就选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Hello， 中国微客，交通银行携手新京报评选卓越小微企业，整合资源为选出的优质企业提供银行、投资机构、创业导师等在内的全方位支持和金融服务。交通银行创业快贷助力创业，激励创新。活动报名时间5月10日至6月10日，查询详情请搜索文化交行或交通银行北京市分行微信公众号。 北京时间17:37，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欢迎您继续收听，在此我们也要感谢太多的朋友了，真的，因为我真觉得我们的听众朋友是可爱的。你比如说像 XH 就说了，哦，知道，就刚才咱们说的那个吃卤菜的那个一花一叶。 哎，我刚才脑海当 中一叶 我刚才脑海当中闪现了这个名字，但是我就不敢肯定。 是， 姐你就不用肯定了。 不是，在我想的时候，我觉得好像还是个喝咖啡的地儿。 虽然像是，但是它里头你可以点这些菜 啊， 还做得很精致。 那是那个 特别好。 王爱丽女士在那儿盯着，那肯定错不了。 是，包括 Ducky 也说了，刚才小熊说的那个包包好，确实是很不错的。而且说人家门口有一些废弃了的包包，就是也用不了了，都放在门口，当摆设了。 看着也有一些历史感。 那是 他那个包包每一个都用不了太久， 用不了太久，因为 基本上好像说用个，我记不太清以前拍过的四次还是四个月就坏了， 就是基本上来说现在他新装修之后看不到了，好像原来装修之前你一进他门，他在门口那儿有个大玻璃，你就会看到一排的火眼，他那个沙包就在里头放着呢，就在用小火夸那儿坐着，就非常好，所以他锅气特别足， 对 就很好吃。 是，也要谢谢美眉，美眉说呢，在日坛申德勒， 哎，对，申德勒， 哎，我刚还想介绍呢， 好，那你来， 不是，人家说的嘛， 好吧，人美眉说了，说工作日呢有午餐自助，早前是80块钱，现在涨价了，涨到92了，说还是不错的，说吃了很多年，每日的菜谱呢都是更新的，有沙拉呀、水果啊、肉类主菜呀、素热菜主食，还是一般选得有肘子的时候去， 对对对， 那个特别好吃， 对对对。 那你说日坛宾馆算吗？ 算 呀， 算啊，那日坛宾馆二楼有一个专门带孩子去的地方， 我知道那地儿， 库勒派。然后呢，我觉得那地儿挺好玩的， 叫什么菠萝派？ 库勒派 。这嘴这么不利了，那个。库勒派，它是那个原来是一帮那个就是厨师们开的，就他们的那个理念就是想让妈妈优雅的吃饭，让有人孩子到了餐厅以后，孩子做主，他有那个儿童菜单，小孩点菜，然后呢有人帮看孩子，孩子还能玩各种主题派对，然后呢爸爸妈妈就可以看大人的事情。大人给舒服的吃饭，有人帮你看孩子。 现在还在吗？ 在 呀， 在 二楼，里面挺大的呢。 那值得去。 那个店里面所有的装饰，他每个应该是每个月换一次主题，都是他们那老板一个也是个孩子妈，两个孩子妈，然后呢自己做的。 真好。 他叫安徽，但他不是安徽人。 明白。 就像洛阳，他不是。 对， 不是河南人。这个确实是可以推荐给带孩子的家庭。然后说到这儿，我突然想，咱们再奔北，由这个申德勒这边再奔北一点，有一个吃温州小海鲜的地儿，叫日丰盛，还是叫什么来着？ 盛金楼吧。 盛金楼对吧？ 讨厌啊！ 不就是那个？ 对，那谁家楼下？ 对，那个他们那楼盘叫什么来着？ 不记得了。 啊，好吧，就是反正就 在二环边， 雅宝路边上。 对， 就是那个芳草地小学对面。 啊，日丰盛原来是在我们旁边吃炒菜的，对，盛金楼。 盛金楼啊， 吃温州小海鲜。 对。哎，这天跟申德勒，这都是这天特别适合去。就是我今天一出门，我觉得就得去这种地方，为什么呢？你像申德勒。大肉酸菜，然后凉啤酒，往他那有一院啊，坐那院里多舒服。 就是这里头除了 德餐和德啤呗， 但这里头除了啤酒和酸菜，这请问大肉适合在这季节吃吗？ 适合，你不觉得这个适合吃肉吗？ 一年四季没有不适合的， 就是它没有苦夏这一说。 有啊， 苦肉是吧？ 有凉啤酒，不就不苦夏了吗？对吧？然后这个季节去，你说那个盛金楼也好，盛金楼现在有那个杨梅酒，每年就这个时候那杨梅最新鲜嘛，他弄的这个杨梅酒，当然了，一定要少喝，不要觉得酸酸甜甜的，滋儿喽滋儿喽就使劲往下喝，那喝多过。然后那个他那小海鲜也各式各样的吧，反正我特别爱吃，我记不住那名，就炸的那个鱼，真的。 没事，我特爱听别人说，我记不住这个，我说不清这个，我特爱听这个。 记不住那个鱼的名，因为每次跟杨毅去，他都是说的是那种动物的学名啊。然后那个鱼呢，一咬有一半 有水吗？那种嫩嫩的， 一半是汁儿，一半是就是嫩的成化成汁儿的，一半是肉。 他们福建人管这就叫水鱼，很不大一点儿， 对， 这么长。然后呢，那个梭子形的，然后外面裹上那个糊，然后炸。他们就叫水鱼， 反正那就是吃小海鲜的。我就记得，因为博士介绍嘛，我记得在去年年底的时候，我跟小胖 啊 商量节目。但是你想冬天啊，去年年底的时候 对。 后来我跟小胖说，我说那咱们吃哪？说那个博士介绍的，说那盛金楼。我说那行，那咱俩就去那儿，因为就在雅宝路的边上，我们俩就从那里 走过去就行。 你想冬天。哇，那声音的好哦！ 对， 包括那些包间儿，包括二楼，你还说有露台的那儿，然后包括一层散座全满。 对， 我们俩就坐在门边上那儿，吃着小海鲜，喝着小啤酒，后背滋滋的冷风。 对，他那儿有一个他雁荡山啤酒，别地儿还真都喝不着。 对，但是就这样，我们俩吃的还刺儿啪的。 挺美的吧？ 是是。 所以你看，虽然我没有记住他们家的名字，嗯、但是我提出了这个地方。 对对对对对对。啊，而且那个地方现在，前日子我去吃那个春笋， 嗯， 哎呦，怎么那么好吃？就特别普通的腊肉炒春，特别特别好吃。然后后来自己回家也研制也做，还跟人打听了一个，就是这个。绍兴人怎么做那春笋呢？拿甜面酱炒都没他们家那好吃。 他主要笋好， 笋新鲜、嗯、啊，就是笋新鲜，没有什么其他的。 好好好 啊，哎，而且这月份正好他那露台开了，可以坐人了，大概能坐三到四桌， 哦、 就是早去早定早有、嗯，要不然就肯定就没戏。 是的，是的，是的。嗯、不过这么说了半天，你们怎么谁都没说那个金宝街那儿呢？ 那算吗？ 金宝街不算了吧？ 算吧，算吧，你 不是你要这样说，金宝街算的话 呀？你想，姐，你是这样， 那你说秀水算不算？ 不算，太远了。 为什么？ 太远了。 金宝街不远吗？ 姐是这样， 金宝街不远。 这样，你想，你那个，咱们刚才说那小海鲜在二环以东。 对啊。 你二环金，然后小海鲜二环以西呢，不就金宝街了吗？ 对呀、啊。 但是那还得细一会儿呢。 嗯、 啊，行，你们说算就算。 整个那条街， 你肯定想到什么吃的了，说吧。 不，我就说呀、嗯，就是当初最开始我到单位上班的时候，嗯、金宝街那儿还不像现在呢。 那会儿是无量大胡同。 不，后来我就专门查了一下、因为到后来不是做汽车节目嘛， 嗯， 哇，那如雨后春笋一样， 对对对， 出了好多豪车店， 对 对对， 现在还有呢， 对呀、啊，就你现在脱口而出的， 嗯， 什么劳斯、蓝宝、 英 尼，对，玛莎， 嗯， 啊，最次也就是奥迪了，哇，在这儿全有、嗯，因为都是名车店 了。 后来我说，天哪，这条街子这么火呀， 嗯， 然后我就查了一下这条街的由来，其实很简单，它之所以叫金宝街，就是。那头到金鱼胡同，那头到雅宝路，所以就叫金宝街，就这么简单、 嗯、 但是就因为这些林立，所以有很多很好的饭馆都在那儿，比如说我们一块儿在那儿吃过的那个丽苑 啊、哦、 丽 苑， 对对对对、 哎、对，然后还有 丽苑在那个哪儿，还是米其林 啊、 米其林一星，在那个 香港 ， 我们就要了一点小笼的，其他的不敢吃，太贵， 太贵， 对 是是 对对对，就中午去合适那个。 还有丽家菜， 丽家菜啊， 对，也在那儿。然后咱们上次吃那个泰餐，就在 在金宝汇的楼上， 对对对对对，包括那儿还有大董， 嗯， 哎呀就。 你又进帽里了， 戳戳戳戳。 对， 我就是说呀、哎，这条街上饭馆很多。 哎，但你接着说金宝汇这事儿，我给大家一个这个也算是小贴士：金宝汇里的电影院百丽宫、 嗯， 哎呀，值得推荐。 没错没错， 人少，动不动就包场 啊。对，而且那座还 特 别舒服， 特别好、 啊、 特别干净。 对对对。嗯， 那我倒建议你，如果要是专门看百丽宫的电影，你应该去国贸。 国贸人比金宝汇现在算 多 了、 啊、 对对对， 不是金宝汇经常就你们俩， 就是包场一样，然后环境还特豪华。嗯、 天哪， 哦、 那座都是软的皮的。 对对对， 那他还开得下去、啊， 还特别宽敞。 人家不指望这个呢呗？ 对啊， 对吧？ 好、 嗯、 吧， 人家是个大的这个托拉斯，好吧？ 啊、对, 对对对对， 托拉斯包办一切嘛。 人家是指着那个收停车费挣钱的是吧？ 哎，所以就是可以去金宝汇里看电影。 好， 那要如果这样说的话，咱们建国门是不是差不多了？ 嗯，差不多了， 对吧？哎，我推荐一个，就在咱们台后面的万叶。 万叶，啊，也是吃 日 料 的 啊， 就在我们台。就在我们台的南边一点点，但也算进我们这片儿、 嗯。 在我们台南边，就在咱们这条路上。 对对对， 万叶是四叶的姊妹店 啊、哦， 但是价格要比四叶便宜很多。 那可太好了啊、 哦哦！但是我建议大家还是中午去，中午去比晚上去更实惠一些， 嗯、 性价比更高、 嗯。 要不然晚上一不小心也得吃出人均好几百呢。嗯、 对对对， 来吧来吧，咱抓紧时间吧。 我再说一个，再说一个，再说一个。 哎、我去， 就是 这片好吃的这么多呀？ 熟啊，因为你有时候，比如说下节目吃个饭，是不是？ 对对对， 我就说一个下节目吃饭的月仙、嗯、吃越南河粉的地方、 哦、对对对对 对， 对 吧？然后 就在那个 friendship 对对，就是我就买完那个什么牛角出来就吃一口饭。 杰尼王拐弯、 哎、那要说杰尼王旁边那个云南菜、 云南菜，对对 对， 叫什么来着？ 哎，现在据说那家餐厅被我们熟知的一个大厨给把厨房也给做了，但这事儿我还没求证，我求证完再告诉大家、 啊、 如果是真消息的话，他跟十九是一个体系哦， 是吗？ 我是说后厨 啊， 可能会菜品研发上会是一个体系，但我没求证呢，我那天听他们说、 那个云南那个是也很不错， 嗯 啊，但是我就是说 原来叫盐途吗？ 哎， 对 对 对 对 对， 叫盐途， 现在也很火， 我就说那月仙里头那个吃个 河粉、火车头啊，特别我爱吃它那个半熟的那个牛肉，特别鲜，而且汁儿也特别多，然后就是那个汤也弄得特别鲜，吞溜吞溜就吃完了，还不贵。 特别是在小风嗖嗖冷天、 对对对，稍微凉点秋风起的时候那时候啊， 是是是， 然后 那才觉得我们误解了博士，原来我们做节目请他做嘉宾都是那特接地气的那个什么豆汁儿啊、胶圈啊、什么包子炒肝找他，其实错了，应该这种特 其实还挺洋气的一个人。 对，就是我们觉得您一个满学博士吃 哦，满学博士就不能吃那个 能 越南河粉吗？真是， 来我们这么着，先进30秒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报告，发现目标，车辆坠入深沟，司机伤势不明，我们正准备降落。 医院已经联系好，随时抢救。 危机时刻，分秒必争。中国人保现已全面升级直升机救援服务，投保车险符合条件，提送直升机救援服务，快速到达指定地点，配备专业医疗团队，为生命开辟绿色通道。还有全国范围无限次道路救援，地空协同，放心保障。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Hello， 中国微客，交通银行携手新京报评选卓越小微企业，整合资源为选出的优质企业提供银行、投资机构、创业导师等在内的全方位支持和金融服务。交通银行创业快贷助力创业，激励创新。活动报名时间5月10日至6月10日，查询详情请搜索文化交行或交通银行北京市分行微信公众号。 吃喝玩乐大搜索，一口一口吃掉拥堵。 来，抓紧时间，刚才我们还有朋友在推荐，就是朝阳门那就建国门奔朝阳门方向了，我们现在就赶快挪到朝阳门去。 是 因为在建国门这边 待的时间太久了。 对，建国门和朝阳门中间还有特别大的一个帽，优唐，优唐里头也全都是吃的，我们就不进去了，好吧？ 是是是， 我们直接 进，我 们 这真的就别进去了。 对对对，不能进，不能进。 要么你说什么局气什么的，得说到什么时候啊？ 对，所以我们直接跨过那个商场。 七爷面，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我们直接奔朝阳门哈、啊。朝阳门，刚才我们有朋友在推荐吉祥鸟，是一家老的了，就在朝阳门华普超市的北边。哎，你们都没去过吗？ 你刚才就问这句话。 你们又都没去过吗？ 好，你来。 吉祥鸟，然后也是他们那儿比较老的一个菜，餐厅了。 湖北菜， 湖南菜，湖南菜， 湖南菜。 吉祥鸟是湖南菜，九头鹰那儿有一个，然后是吃湖北菜。 啊， 然后再奔就是西一点，也是在二环里面，也是在二环这边，在二环东边这个，就是是以常州驻京办 啊， 吃常州菜的。 这个得社长说，是吧？ 哎呀，我跟你说，第一次就是他带我去的，吃完之后，你知道我印象特别深，真给你打。疼似的进去，然后他二楼住宿，二楼以上住宿，一楼他们常州宾馆餐厅。我对一道菜印象深刻，就是他们用那个肉馅儿，就肉泥，然后和荷包蛋、鸡蛋蒸在一起。 明月肉， 其实特别像咱们广院的明月肉，但是呢，它那个比明月肉呢更入味儿一些，就它是红汁儿的，用来拌米饭吃。它好像叫肉糜蒸蛋，类似于这个名字，就拌米饭吃很香，所以我对这个菜印象特别深。常州驻京办，这都是那一片的。行了，我说完了，来接着。 听出来了吧？他说着说着就奔主食走。 我真觉得，我觉得熊丽姐这比那个明明畸形多了，你知道吗？其实我现在满脑子都是大合唱，你知道，嗡嗡的，还那个映山红呢。 对，他这两天他都在拍另外一个节目， 然后那个懵懵的，但是你一说那个马上就给我勾回来了， 是吧？ 对对对， 来，我一会儿跟你说一个适合唱完歌去的地方。 我那都是爷爷奶奶大合唱，你知道长裙拽地真的特别好听。但是我说一个那个胡同里的有一个，我觉得还挺有意思。 好，说那个胡同叫什么名？ 偃月胡同。 Good. 哎呀，他居然说对了！ 哇， 不一定对，不一定对， 不一定 对， 对 吧？ 对对对， 你先说他是什么？ 肯定对，那个胡同里头有一个没有牌子的一个店，就是叫丽江庭院。去过吗？ 对对对，我知道这个。 据说环境不错哟。 特别好，那个我特别喜欢他们家那大鹦鹉，然后有一个巨大的鹦鹉，就跟那个《里约大冒险》里头那似的。我儿子特别喜欢跟那鹦鹉聊天，企图教会它飞翔。那个鹦鹉因为从小养的，它不会飞。它的毛都是全的，然后我跟我儿子每次去都叫它飞， 然后就教没教会 啊，那是教不会，你们也不会呀、啊。 哎，改天鹦鹉开口说话了，累不累你们？ 然后他们家就吃那个丽江火锅，然后呢，那个老板是一个美食控，就是基本上朋友们去了点菜什么的，他都看一眼菜单，我给你加个菜。老板自己亲自下厨做，特别有意思，穿着西装革履的，就跟那熊姐那么正式似的，然后下厨做菜，而且厨房里有什么做什么。 哦、 他家那个就是有那个龙斑鱼吧，那应该叫那个火锅是他的招牌菜。他们也有下午茶，然后的环境就是一个过去北京的一个胡同里，不叫四合院，就是那个平房的院子改的。 那就是平房的，就是。 对，但他没四合起来。 就是三合院呗。 差不多那意思吧。 环境好， 环境好，然后特别，而且老板那能喝到好茶，因为那个老板号称，就你在网上一查，就是丽江兵哥，就是是个北京人，酷爱云南丽江，十年前在丽江待了好多年，他就想把丽江的这些东西带到北京来，包括茶呀，丽江的吃的，他那能吃到特别地道的丽江菜， 好， 好。 来，我是说个老字号吧。 要不你先等会儿吧，我先进条广告。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谢谢您了，师傅。 张哥，你车怎么让别人开走了？ 这不又该验车了吗？上班工作忙没时间，哥就叫了人保的金牌管家帮我去验车，验完还送回家门口，不用自己跑，省时又省心。 不错哎，快给我也来一个。 拨打4001234567，投保满额，验车就找人保代劳，服务规范，靠得住。 畅享轻快生活，就选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Hello， 中国微客，交通银行携手新京报评选卓越小微企业，整合资源为选出的优质企业提供银行、投资机构、创业导师等在内的全方位支持和金融服务。交通银行创业快贷助力创业，激励创新。活动报名时间5月10日至6月10日，查询详情请搜索文化交行或交通银行北京市分行微信公众号。 本时段还有2分钟的时间，我们抓紧时间来。 那我说一个老字号，鸿宾楼。 新开的， 我是跟他们那个美食地图说让我去拍鸿宾楼，我说好行，不展览路吗？我说不是， 丰联广场 那就外交部东边，然后我说东边又开了一个，去了那个鸿宾楼，装修风格完全跟原来西边那不一样，很现代，但特别跟那个朝阳门那个地方很接轨的那么一个感觉，而且东西做的也不错。拍完了之后呢，我后来前日的有两个外国的我爸的朋友来北京，就住那边，那干脆咱们就鸿宾楼吃吧。 带他们吃老莫去。 我带俄国人吃老莫，还是俩莫斯科人，吃老莫这有点。 那还是吃传统。 是不是就吃？他们来中国，他们是原来新华社聘任的那个俄罗斯的专家，所以他特别喜欢吃北京菜、中国菜，所以那是没吃过。就老北京清真的可能或者吃的少， 但是我的意思就是他们吃得惯吗？ 吃得惯，在北京待了10多年了， 那没问题。 你想我，那人真是看着我长大的，就是中苏刚恢复建交的时候，他90年就来北京的，然后说那回还说呢，说上次见他还就是最早见他还这么点呢，然后带他们去吃这鸿宾楼，有红烧牛尾。砂锅羊头等等等等，就吃的特别满意，他们也算是资深的这种中国通了。 他们吃羊头呢？ 吃，没有任何忌口，他们对中国菜特别喜欢。 好， 所以我觉得那儿真的不比西边那个差，而且说实在那个整体环境比西边的风格不太一样，更有这个朝阳门啊这个东边的这个特色。很洋气。 明白了， 不是特传统那种感觉，但是菜的这个口味还是很传统，做的不错。 因为他那个老板啊，他严格意义上说不是饮食圈的人，但他钟爱北京各家老字号。 对， 所以他自己呢就是跟这些老字号合作，开了东来顺，然后开了鸿宾楼，就还挺有想法的。 对， 另外还有一个，我记得好多年前我跟老五一块儿在那儿吃，但是后来好久都没去了，我不知道还在不在啊，就在朝阳门桥的西北侧，就是

可是在新的一年里，我依然知错不改，而且要变本加厉。谁让我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下班路上最不一样的烟火。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京城热购卡赞助播出。 老公，这么着急干嘛去？ 老板突然来电话，让我马上去汇笔钱。 银行周末也能办理单位业务吗？你不会是找借口出去玩吧？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我们公司用的是建行银联单位结算卡，可在任意银联标识 ATM 机上取现转账，真正实现7x24小时结算，还支持银联 POS 消费。 这么给力，我也要推荐给我单位的会计。 建行银联单位结算卡，方便就用它。详询建行95533。 北京时间18:04，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我们正在音视频同步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嗯，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王维。 大家好，我是熊丽。 嗯，再次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 来，原美食地图编导上菜导演赵雪莲。雪莲你好。 哎，大家好，熊丽好。 北京社科院满学所的博士后杨元。 哎，大家好，我是博士后杨。 多好，你看看人家杨元。嗯，对吧，比多宝宝强多了。多宝宝每次还特别羞涩的。 啊，对， 那个， 大家好，我是杨多 姐。 哎，不他们还不太一样，也就是因为你在，所以他们还都比较收敛。如果要是小胖在的话，你知道像杨元一定还会说什么？ 嗯， 还有还有， 对，畅销书作者。 哎，对对对对对， 这怪我，这怪我，这怪我，对对对对对。哎呀，以后把这个称呼放在前面 啊，就是 啊。来来来，我们今天呢继续和大家沿着东二环奔北方向推荐美食。但因为呢这条线比较长，所以我们今天是从建国门出发，建国门奔北，然后现在停留在了朝阳门。 是，来吗？朝阳门的美食依然很多啊。 嗯，我觉得朝阳门那个银河 SOHO 里头那个地下一层有一个特别小的一个店叫丹桂人家。 对，好吃， 吃广西菜的。 吃过。 但是很多人好像一进去觉得那个店里臭臭的啊，好多人都不习惯。 是那么一个，确实是广西的那么一种。 对，那个酸笋炒腊肉就挺好吃的。嗯，就是闻着有点奇怪，但你吃习惯了就好了。然后 好的。 然后他们家有一个菜脆皮鱼，好像几乎每桌都点。 哦， 嗯，其实我自己特别喜欢吃他家那个，嗯，原来他们家那个老板的那个有个厨师，原来我们认识，然后他在别的地方有个小店，就朋友广西人在北京经常会聚会，然后呢就吃那个就是那个酸笋的那个粉儿，那个螺蛳粉， 啊，螺蛳粉 啊，我是个人觉得是从螺蛳粉那个开始那个揭开这个广西菜的这个序幕，开始没吃过，觉得螺蛳粉怎么那么臭啊，奇怪的那种酸味儿，后来吃惯了以后，每次我点到单加一份酸笋， 嗯，我也是这样 啊，后来我觉得那螺蛳粉就它那个酸笋可以炒好多菜，酸笋可以炒鸡蛋，酸笋可以炒腊肉，酸笋可以炒青菜，酸笋可以炖鸡，酸笋可以炒牛肉， 这都是娜姐给你带的吧？ 好，但真是的，我觉得丹桂人家的很多菜， 啊， 它是酸笋炒一切，还有腐乳炒一切， 哦， 腐乳空心菜，就想不到的那种搭配，还挺特别 的。真 的， 就冲你说的这个，下次我跟小胖就不去吃小海鲜了。 嗯， 啊，因为那地儿太…… 你怎么吃饭老想着小胖？合着我是摆设是吗？ 不是， 喝酒找你， 你别解释。 啊，啊对。下次我们一块儿喝酒，啊， 哎，对对对对， 可以奔那个马蜂窝的底商，啊，是吧？ 对，就是那个银河 SOHO 第一，嗯，下一层， 哎，银河 SOHO 那一片还有吃的呢， 还有呢， 小北耳块吧，就是吃云南耳块的店， 吃耳块的，那个， 也是一个特别小的店， 嗯， 然后老板是一个挺漂亮的小姑娘，就是做那个云南的那种炒的耳块啊，烩的耳块，卤的耳块。 过去还有一个云南，还有一个那个腾冲那边 大救 驾， 对， 不是也都是耳块吗？ 对，它其实就是大米做的，米浆做的。 主食， 但是 就是简易说主食，马上眼睛是亮的， 懂 啊？ 这主食和主食是不一样的， 没错。 而且那个耳块在云南当地还有那烤耳块，它是炭火烤出来的， 嗯， 烤的外头焦焦的，然后刷上一层酱，你想。好吃不好吃？ 好吃， 好吃吧。就他们家还有这种饵块，然后还是在那个银河 SOHO 里头有西粉堂，是吃新疆炒粉 的。嗯，哎，这个， 啊，对对，你上次说那个炒粉， 这个， 对对对对对。 我只想咽口水啊，就是因为它的料太浓重了，就新疆炒粉的那个， 啊， 哎，你们俩吃， 你们仨谁吃？ 新疆炒粉我没吃过， 我就记得我知道。知道上次有一回那个晨晨来的时候， 我跟你说，就自打那一次开始，我一发不可收拾。就那个炒粉，它特别敢于下酱，它那个酱应该是有番茄、有辣椒，然后就是 因为太辣，所以我一直不太敢尝试。 它那个米粉是圆的，就每一根米粉上都包裹，它把芹菜切成丁，然后有的是用鸡肉，然后有的是用牛肉切成丝，下辣椒那种下酱大调料味的去炒它，但是真的是属于 这样东西一入味都特好吃。 对， 因为它本身有筋道，然后有 吸溜吸溜的， 对对对对对， 它是那个 它比面条还好吃， 配料特别像炒辣条子， 就很像，但是比辣条它不它还 是它换成粉了。 对，而且呢它的酱料比辣条子的应该更浓重。 我觉得有点是那种，就是西安那个煎那个焖子，那种感觉，然后又比那个更入味，又细又韧一点的那种感觉。 也不太一样。 反正他先炒那臊子，先炒那酱，把那个芹菜丁啊什么都先 炒香了， 那个， 然后再放那个粉。最关键的是他太敢于下料了，所以这种东西它就香嘛。 对对。 不过你们这么一说的话，像那个 SOHO 里的可吃的饭馆还很多，是吧？ 还有家主播小面，吃重庆小面， 主要还都是他们主食，对吧？ 哎，那一片都是主食，因为那片都工作餐。 对对对啊，因为他那个主要还是工作的人员，晚上其实人少。 来，你说个不是主食的，你这么看不？ 我刚本来想说炒疙瘩来着， 这不是主食。 本来想说。这你一说呢，我就不说他们家炒疙瘩了。 你就 紫光园， 你就挑着炒疙瘩里头的菜吃呗，黄瓜丁、胡萝卜丁。 紫光园、 啊， 它不光是炒疙瘩，它是不光是撸串，它那个什么 醋溜木， 它有一特别独特的，但是我没吃着，我就老想逮着什么时候它 是什么呢？ 炸烹蹄筋儿。 哦， 咱们都吃炸烹虾。炸烹肉段、炸烹里脊什么，这都比较多，是不是？炸挂糊炸完了，然后再拿汁儿一烹。那他们家能做炸烹蹄筋儿，我一菜单上有，现在但是我一直没吃着过，不知道是怎么个情况，都特别想尝一尝。对这个炸烹，因为是山东风味嘛，对不对？炸烹的，一直想尝尝。当然了，然后其实最主要不是想说他，还是想说那炒疙瘩。后来因为一置气呢，就把他先说出来了。 这置什么气啊？ 说吧。 那还有呢，这炸烹蹄筋儿没吃过，挺想吃的。然后他们家这个清真菜其实也是单那么一卖，不跟其他的不太一样，是吧？早上早点就他好像就他这儿有老北京，就是北京人做的这个胡辣汤。然后呢炒疙瘩是最有名，那疙瘩反正是很筋道，然后呢油稍微有点多。然后有牛肉的，有这个三鲜的，还有素的。我觉得我还是比较爱吃他们家素的。 这家店在长门什么地儿？ 东大桥啊。 哦，在哦 啊， 奔东大桥。 再往东还有呢，就不能再往东了。再往东就不能再往东了，对吧？ 奔十里铺了。 东大桥那儿，哎，有时候。 他说那炒疙瘩，我想起来一个，离那儿有点远，但是我特想说一个，就是那个甜水园有一个老门框，老门框不是吃那个爆肚涮肉的吗？ 你说那个南北向那条街？ 对对对，甜水园。但是他那家店呢，除了那个爆肚涮肉、那涮羊肉之外，还有炒疙瘩，他家关有100种炒疙瘩，是我们去拍的，还有一个菜单专门是炒疙瘩。 就有点白角园的意思， 就是什么就挺奇怪的炒疙瘩都有，就你喜欢吃的那些菜都能炒疙瘩。我觉得 那天我从那儿你开车过的时候，发现就你说的这家门框的这个，因为它边上好像还有什么大宅门啊什么的 啊，对对对对对。 哎，它的马路斜对面是新开了一家南门涮肉吗？ 啊，我没注意。 就马路斜对面，我还说呢， 哥， 这儿有一南门。 你跟他说这马路斜对面什么，他倒不太清楚吧？ 好的，过，咱们跑远了，咱跑远了。 门那附近了，那儿是不是有个张妈妈特色川菜？ 有 对对， 在那个那有一个必胜客的 二楼， 没有，他在必胜客的边上。 对，他得上二楼， 就有一个那公园五号，公园五号旁边。然后您说那张妈妈那边上还有一个吃山西面的地儿，他们家那凉皮也挺好吃的。 哎，我们是不是得回来了？ 突然之间，你们俩就跟活了似的。 我脑子里面的背景音乐关上了。 佛事带的有点远啊。 没没，就到东大桥，就到东大桥 了。 这到了东大桥，我们是直接略过了，就是世贸天街和樵夫芳草地两个贸。 对了对了， 我们直接把这两个贸略过去了，大家不用质疑，因为不进贸，今天啊，坚决不进贸，所以把这两个地方略过去。 好，朝阳门附近啊，还有要补充的吗？ 哎，有。 好， 那个就是神鹿居。 啊，神鹿居啊，对，特别早， 韩式烤肉的，他们家的味道呢，说实话没有那么出彩，但是呢，也算是能吃的一家。就如果你要万一走到蓝岛附近那儿，就想吃烤肉的话，神鹿居是可以被列为可以入选的一家。 那羊肉串什么的，还有燕兰楼， 燕兰楼 对 燕兰那块儿。 说的地儿我怎么没吃？ 燕兰楼嘛，就是蓝岛百脑汇边上。 对， 就是、就是那个东西面斜对面嘛。 老 百脑汇边上。 啊，对对对。 哎，那要如果这样的话，还有一家红心饸饹面，记得吗？ 红心、 啊，你们又没吃过吗？哎呀，我的天哪，这个 名字说的 还是主食吗？还是主食？ 但这个是在那一片很有名，就是在那个老的蓝岛商场的南边一点，然后他现在开到那儿了，叫红心饸饹面，原来是在工体，工体那条街上，应该在工体南门的那条街，富国海底世界那个，富国海底世界出来之后的东边一点点，红心饸饹面，然后那个他们家饸饹面很好吃，红烧牛肉的，非常好吃。 对，在此也要谢谢默默发了好多饭馆的照片，他说了，小吃一条街，绝对好吃， 约饭街，这 是是是，但是我都不知道这街在哪儿。 我说实话，我也不知道他说的约饭街在哪儿啊。 好吧，那默默你可以再补充一下啊。 就最关键的得告诉我们约饭街在哪儿。 对，因为他说都是小店，但是一看生意很红火，而且都是接地气的，大家都很喜欢。 大 家 可以说， 我还想起来， 丽呀，那叫猩红碗，不叫红心。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想起这地儿，大家纠正就好了。好了。 听出来了吧？ 啊，是 熊丽， 没事就 跟老赵一个成功的地儿， 对对对对。 但是我把关键信息提出来了呀，对吧？ 你看他会，他更会这个往回找吧？ 对对对， 我跟老赵都属于这种。 我刚才想说，就是我又想起来一个店，在那个日坛那块儿， 好， 就一个十字路口，哪个段我说不出，有一个吃那个俄餐的，你应该知道， 莫斯科饭庄吧？ 反正在十字路口这是这个位置。 那莫斯科饭庄 好像应该是， 就是乐坛 什么 南门，不是日坛南门，一直往西， 对， 那个路口。 我为什么想起来 吗？ 不是，大奔巷是北门，大奔巷没了。 我为什么想 莫斯科？ 为什么想那家店呢？因为这家店每周六，白天下午的时候有那个原来在苏联留学回来的那些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唱歌，就是唱歌跳舞。就特别有 氛围，就是你们那个大合唱的活动。 不是，这是以前我们拍那家店的时候我们发现的，就特别感动。就是随便进来一个爷爷奶奶，你一聊你都不能聊，都是科学家，都是那个为祖国做过贡献的那种。然后他们家那个，我对他们家那饭就有一个印象，量太大了，就我这饭量吃不了。 哎，他这个饭量比你多。 哦，真的？ 真的真的。 所以千万不能以外貌来判断这个人是不是能吃。 是的， 对对 对 对对对。 默默说了约饭街在哪儿 啊？ 在西单。 好， 有点远，有点远。我们现在说的是东二环，东二环。 哎，淘淘推荐了一个地儿，大美女推荐朝阳门的翠青啊，亲们，没想起来，哎呀，臭鳜鱼特别香。对，翠青是一家口碑非常好的湖南菜餐厅。洪亮亮可喜欢了， 是， 就跟翠青有他们家股份似的， 是吧？要不他现在家歇了半个多月， 就是老吃翠青是吧？但是翠青确实，翠青的量比较大，味儿比较浓重啊。他应该是翠青对湖南菜， 好， 但是臭鳜鱼是安徽风的， 是 湖南也有臭鳜鱼， 也有 做法不一样，安徽的是发酵的，湖南的是让抹臭豆腐，然后挂起来风干。 对对对， 你看，你俩复活了吧？ 是是是，你们俩整个就是手心手背啊。金英说了，说你看我中午都没吃饱饭，饥肠辘辘，现在下了班，听你们说这些饭馆简直就是煎熬，其实我们四个也煎熬着呢。 对，特别饿。 而且他下班了，他可以随便找地儿先吃一口。 哎，对对对， 我们呢，我们必须得坚守啊。 就是 是是是是，是来吧，咱们长门。 行，咱们先进三十秒广告吧。 哎，得嘞。 买红包到建行，金狗压岁岁岁旺， 中国建设银行狗年压岁金隆重登场啦！999黄金打造，采用镭射彩印、日光变色油墨等国际前沿工艺，爱宠大机密的可爱形象，邀您共写光爱与陪伴爱的视频，好看又好玩。详询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各网点。 吃喝玩乐大搜索，一口一口吃掉拥堵。 来，抓紧时间，我们继续。 我再补充一个， 朝阳门这好吃的这么多呢？ 啊，对对，而这还确实是特别好。叫酒如歌烹，也是东大桥再往那个好吃吧。是不是？而且他们家头一个那个寿司，我觉得一定要保留。上次跟他们说过，就是有鹅肝，有鱼子，有那个海胆。哎呀，那太好吃了！那个就头一道的寿司，那就是稍微贵一点，人请我吃的比较我让人洗干净脖子吃的那么一顿饭啊。 哎，但是我跟你说，说到这个寿司，我稍微说两句，就是乔房岛地里现在也开，但是他们家在很多地方都开，就专门吃寿司的 燃。 我在燃吃过，然后在那个天妇罗的那家，然后就是 雪薇那儿 去吃过，用苏子叶然后包上这个海胆或者是说用苏子叶包上煎过的鹅肝然后加那个寿司米做的那个 好吃， 那个味道 太好吃了，那个 对，因为苏子叶的那个特殊的那香味儿，可以中和那鹅肝的一种肥腻感。 对， 但是那个鹅肝入口之后，真的是稍微牙齿上下 清嫩的那感觉， 它那个汁水就爆出来 了。对。那个香，然后海胆的鲜，再加上鱼子，再加上那个，哎呦！ 然后我在那个燃吃过一道，是把两个小的苏子叶中间，然后呢，它封上口，然后中间塞了鲜的海胆，然后把整个这个包好，就等于是用像我们说的包饺子一样，就用苏子叶把海胆包裹起来，然后呢，稍微去煎了一下。然后你再吃，你想 它是外头也是跟天妇罗是挂了 一点， 稍微 有一点挂了淡淡的一层糊然后你就几乎看不出来那个糊，然后很淡很淡的一层，可是入口之后，它是为了让它定型。 对， 海胆那种甜美的 味道， 那个太精彩了。 就是哥，你不是吃过雪薇那儿吗？ 对 啊，就比他那儿差不太多的 啊，真的。 对，有的菜其实我觉得比雪薇那儿还好， 真的 啊。 那肯定价格不菲吧？ 没有雪薇那儿那么高。但是就是，但是它风格不一样。 中午有套餐， 对 啊， 九如中午有套餐是吧？ 中午有套餐 啊， 是它，我是说燃中午。 我说的是那个九如。 哎，得了，二位，来，咱们朝阳门不说了，咱往东四十条走了。 哎，我们走之前能先帮助几个搜索的朋友？ 吓我一跳，我以为走之前咱们再放段广告，我天，吓死我了。 来看清新说了，木樨地地铁站周围白玉路附近有什么好吃的？人均不超过200。 木樨地白玉路啊。 白云路， 那你熟啊？还用我们说吗？ 三个亭重庆火锅，经久不哎，这花花熟这一片啊！ 对，其实我们家就住那儿 啊。对对 对，第一啊，我不知道还开不开 啊， 因为就在原来老燕京饭店后身那儿， 啊， 离木樨地最近嘛。 对， 那儿我从小就吃的八先生涮肉， 我也去那家， 我不知道还有没 有。 有，可火了 啊， 可火了。然后这是一个， 这个火了得有20多年了吧。 人家从小就生长，维哥从小吃， 是， 维哥也不大。 你好好学人熊力啊！ 是我错。 然后另外呢，就是在27剧场路这条街 啊，对， 这条街正好是一个南北向的街， 对， 好吃的饭馆很多， 对， 就这条街上 啊， 您就去搜去吧，没问题。 反正我觉得我比较爱吃的，像那个上海老饭店，淮阳春，再往西有那个同和居， 啊， 然后我喜欢吃的是那个吃蘑菇的天府山珍，他们家的包子好好吃，对， 就在商场的后身， 然后你要我们说的一个是长安街奔北，一个长安街奔南啊。长安街奔北这一片呢，就是刚才说的八先生、天府山珍，然后呢烤肉碗。 烤肉碗是那个 也差不多那边， 有点远， 再往东了 啊， 就是什么上海老饭店啊、淮阳春什么的啊。 然后在这一片，然后如果是长安街奔南，就是以三个亭，还有帕米尔食府， 白云桥那儿，白云桥那儿， 对吧？然后以这片为主 啊，对，那边还有一天兴居呢， 对， 吃那个炒肝包子嘛， 但是在白云观那边上我最爱吃的一个，当然离白云观还有点距离，就原来老顺丰的那条街，那应该是顺丰吧， 嗯，顺丰没错， 对对对，就那儿有一个专门叫香肠香 啊， 哎呀， 五万大厦旁边，对 对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好好， 哎，这咱们是不是就把那个西二环的给剧透了？ 哎呀呀呀， 咱过一阵再说，不要着急， 对对对对，好， 哎，这香肠香火锅真的好吃啊， 嗯， 哦，那个来，海毅说了，东北校友来北京，在东大桥聚会，去哪儿吃饭啊？ 来吧，你刚才一直 说 东大桥， 东大桥刚才不是说了吗？紫光园，我先说一紫光园。紫光园正好东大桥， 哎，对对，而且东北朋友是一定没吃过的， 哎，对 对 对，对 吧， 而樵夫芳草地里多少呢？ 嗯，小大 董，对吧？啊，嗯，小大董， 西河， 嗯， 西河， 西河，然后什么包括西餐， 那个七爷面， 哦， 陈小春开的那个， 不适合朋友聚会吧，亲。 他家还有别的东西，七爷多适合朋友聚会，他就讲的是兄弟情啊。 来兄弟，来一碗面。 嗯，陈小春说了，我开这个面馆就是为了说兄弟情。 哎，得嘞， 好，可以。啊，然后这个还有那个世贸天阶这一片， 对对对， 有一些适合聚会的餐厅啊。冯毅说了，说东三环人均300，适合团队聚餐，环境好一些的。东三环， 东三环，我倒是建议您可以去国贸里头找。人均都300了吗？没问题了。 对 对对对， 对吗？ 就是国贸新开的那个。 对对对对， 新开的那国贸的。 11416啊，吃烤鸭的地方。 对，可以。嗯，然后还有关野街。 嗯 啊，对，关野街300下得来吗？ 哎呀，不要点海鲜嘛。 对嘛， 啊，点些。 那东三环其实真的 挺 多 的， 挺多的。 大董 啊， 都在那片，嗯， 人均300，大董。 梅州东坡，大董也吃得下来。你不要点海参那些嘛。 那倒是。 烤鸭啊，或者家常菜啊， 对对， 总是烧茄子就够了呀， 嗯， 是不是？来，我们再进一小段广告。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京城热购卡赞助播出。 老公，这么着急干嘛去？ 老板突然来电话，让我马上去汇笔钱。 银行周末也能办理单位业务吗？你不会是找借口出去玩吧？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我们公司用的是建行银联单位结算卡，可在任意银联标识 ATM 机上取现转账，真正实现7x24小时结算，还支持银联 POS 消费。 这么给力，我也要推荐给我单位的会计。 建行银联单位结算卡，方便就用它。详询建行95533。 抓紧时间，本时段还有2分多钟的时间，大家可以说东大桥蓝岛那边新开了一个满福楼， 对，就在商场顶层， 啊， 多有名的北京 涮锅 子， 对对对， 是是， 他是最早弄那个小锅嘛， 嗯，小图钉说了，哎，我们云港附近有什么吃的呀？一直没发现过， 云港情谊草原涮肉啊， 哎，对对对，新开过去的， 铁瓷啊， 开那儿了是吗？ 不是， 开了一分店， 对，俩，一个是在劲松，一个又开到那个哪儿？ 就 是， 云港物美的边上， 哎，那情谊草原值得去，他们家涮肉非常好， 对对对， 很多美食家都推荐来着。 而且情谊草原在云港那个店，豁大豁大的， 对对对， 然后 他那房租比 又涨钱了呀。 啊，是。 哎，那铁瓷是吃什么的？ 也吃涮肉的，但是他们家有一个锅子，我个人比较觉得喜欢，他有那个就是青椒锅。 哦，青椒 铜锅涮青椒麻的 青椒锅， 青麻椒锅，嗯， 哦， 他们家最有特点的是烤羊肉串，三哥标榜说什么都不能放，因为我们家肉好， 对对， 放盐，对， 嗯， 来看十字星部落说了，吃炒肝哪家强？ 沙子口有一个赵记炒肝，开了得有20多年了， 我， 嗯，不是炒肝炸，赵记炒肝， 嗯， 好， 入口， 嗯， 来继续吧， 还有补充吗？ 还有就是， 我说朝阳门这片还吃饭的有补充没有？ 出朝阳门，出去了。对，我们这时段结束之前还有1分钟的时间，我们给下一段开个头。 对呀，啊，东四十条， 东四 也特别多，啊，就我特别， 不知道从哪儿下嘴。 这样，工体这片别说了啊，三里屯这片别说，啊， 这没什么， 没到三里屯，没到三里屯， 那差不多呀。 东四十条， 嗯， 上有说那满姐饺子， 嗯， 啊， 您正经在东四十条那块儿， 哦， 啊，桥边上是吗？他是在 旁边有个药店永安堂， 来了 青兰剧场，青兰剧场， 是在东四十条桥桥外还是在桥内？ 先进了广告吧，让我想想。

大家好，波猴样。 哎，你看他回答、跟你一开始介绍那回答、完全不一样， 关键嘴脸已经不一样了。 哎，真是太现实了、欢迎大家，如果呢有任何搜索的需求，或者呢跟着我们一起有好的推荐，您呢都可以告诉我们，我们的联络方式在微信公众账号找到吃喝玩乐打搜索，或者搜索 CHWL876 就可以了。我们今天的划定的主题是东二环，但是呢我们有指定的区域是从建国门奔北，走了建国门朝阳门，接下来是在东四十条 、 但是大家一定要记得，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时间紧任务重，所以撇开了所有的帽、 对，就不进商场了 啊。 我们哪天专门进商场？ 是是是，商场值得一说。然后地铁值得一说。 对对 对吧？ 我们东四十条， 东四十条， 我先说， 这样这样，别抢答。淘淘也是我们听众，刚才小熊说的美女，人说一边听节目，一边默默的走进了健身房。昧着良心给你们还发一些美食的地儿。 加油、加油， 是，就跟今天我看啊，我隔壁发的朋友圈似的，是吧？ 对， 坚持了吗？ 坚 不持 了 是吗？哦， 我说了，你隔壁是我是吧？ 对啊，对 啊，我没反应过来，我说你隔壁发的我认识吗？然后我说了，从今天开始 啊， 少油少盐。 啊，我说今天怎么有人 进来了 啊？对对对对， 我 你看他说这种话，马上就容易忘。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今儿特别把我的衣服都穿小一个 size。穿小一个型号，就是为了吃不进去，你知道吧？中午稍微多吃一口，坐不下去，坐不能坐，得站着。 哎呀，今天晚上这个肥肠锅呀！ 我看着 行吗？ 行， 实在不行，我回去换身衣服也不行。都四十条。 然后另外， 还不走呢。 Double X 超说了，东四十条那儿附近有一个，烤豆合作社，是专门吃烤翅的。 对对对， 哇，好好吃， 对对。我跟你说，这烤豆合作社跟我可有渊源了。十多年前的时候，那是在2006年，我写的第一篇美食稿子，他那会儿还在烤豆那个胡同里头呢。 张自忠路那边 那会儿还在烤豆胡同里呢。我写的第一篇美食的这个稿子，当年是一个杂志叫《北京饮食》，这个杂志约我们一块儿，我跟坤儿我们俩一块儿写。写完了之后，这稿子发出去之后，这杂志黄了，但人这炒豆合作社一直开到现在，依然就火。 哦， 这是我写的第一篇儿，烤翅。 他们家特色就是烤翅吗？ 烤翅，是我记得最有特色的那叫什么变态辣。 哦， 啊， 哟，那可火了不少年了。 对对对，十多年，你想，那我是2006年写的那篇稿，那时候他已经火了，已经有点名气了，然后到现在。还依然，那就是火了起码12年了。 啊、人说了，在东四十条这儿，人又开了店了。 对，三届世界杯了，你想想。 哇，真厉害！真厉害。 2006年德国世界杯的时候，然后我们去、去写的。 要照这么算的话，就是所有这些撸串弄啤酒的，当然酒吧单说啊，我相信，如果现在不赶紧进设备啊，弄投影啊， 弄 大屏幕啊，来不及了。 咱们上次说那个西蒙炭烤羊腿那老板 就已经购置设备了， 买的那个巨大的投影屏，就是那种叫什么投影仪 啊， 准备在他的露台上还有一楼给大家看足球赛。 对，就是我跟小熊共同认识的一个哥们儿啊，但是我不能跟他说是谁，因为这个哥们儿 为什么不能跟我说 下节目说，就他经历很丰富，很丰富，就是他原来在后海还开过酒吧 啊， 因为那天我们一块儿那个聊天的时候，他跟我说，他说伟哥，我在后海开过酒吧。哟，是吗？我说你经历太丰富了，就开了一个月 啊， 后来就关了。啊，我说为什么呀？实在操不起那心 啊。 说我开的时候正好赶上世界杯 啊， 上一届世界杯， 啊， 弄了一个门脸，看后海，然后说世界杯啊，那不行，我顶上有露台。专门购置大投影，然后第一场，整个露台全坐满了，那天流水 好事 3万多， 就是 入者开心哦， 是， 说到后半夜的时候下雨了， 哦， 所有露台人都到底下来了， 啊、 因为你想底下 呢， 坐不下了， 啊， 哇、哦，给他气得不行，因为人家说了，你看上次我们就弄的那些东西也喝不了了，也看不了球，退钱没问题，我们新开张的，我们舍得起，退钱，说打这儿以后就是。比如说平台一开， 那时候吧雨下的也不大， 嗯， 就淅淅沥沥的，说大不大，啊，说小不小，啊，哎呀半个月都是这样。 不是一个招就解决了这个，搭个天棚不完了吗？ 掏不起那钱， 不是简易天棚啊， 是吗？ 啊， 然后说再到后来就是，跟隔壁饭馆的打架 啊， 然后因为停车位打架 啊，是是， 厨子跟服务员打架，他说，哎呀，操不起这心，关了，就一个月， 啊， 记忆深刻，啊， 其实也容易，每天听你们这个节目的天气预报不就行了吗？有雨就别上去了。 哎呦喂， 就冲这一会儿加一条广告。 来来来，说加就加吧。 啊， 老公，你又在玩手机，也不陪我说说话。 老婆，别生气，我们家的车险不是快到期了吗？我在手机上买车险呢。 手机上也能买车险？ 是啊，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工商银行手机银行交强险、商业车险啥啥都有，手机在手，一键都能够。 还有这种操作？快快让我拍个照，我要在朋友圈炫一下，科技改变生活呀！ 更多产品登录工商银行手机银行。 进入东四十条吧。 东四十条， 我说一个，说一个， 可以。 哎，那个 这样，南新仓都留给小熊 啊。好， 好 吧， 好 好好 啊。 我说南新仓西边一点的 可以， 可以。啊， 互相相满楼。 哎呦，这个也好多年了。 对对对，是吧？九十年代开到北京的，二十多年了。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年去新疆考察，考察了半个月之后回北京之后就不想再吃那种 第一顿饭， 第一顿饭就是沪江香满楼， 哦， 因为就是想吃点那种细腻的东西。新疆那羊肉虽好， 嗯， 吃了半个多月了就不再想了。那时候 吃了半个月的馕 啊，没怎么吃馕，主要就是羊肉。哎，羊肉好， 因为那羊肉真的很好吃。嗯， 对对对对， 嗯， 那要接着你这说，就沪江香满楼的 没说完呢，姐。 哦，你没说完呢，那个 我只是说了一下有个沪江。香香满楼， 开了个头。 来， 油爆小河虾，然后， 就是他的招牌菜。 不是，最早吃就是北京吃那个油爆小河虾是热的，我是在他们家吃的。那时候大概五六年前，北京很多的上海馆子不做那种热的现做的油爆小河虾，还当那个凉菜卖。包括红烧回鱼，包括我在上海，某些老字号吃的那个红烧回鱼都没有他们家好。那个是又新鲜，一看汤汁就不一样。很多红烧回鱼做出来之后，你看那汁就深枣红色，就是恨不得就是黑色，那就那个鱼也不是那么好吃，不是那么紧实。他们家做的好，包括一些砂锅菜也非常丰富。最我记忆最深刻就是有一次，跟一个师哥去吃饭，然后他说检验一个上海馆子好不好，就先要个葱油拌面。哎，觉得他们家葱油拌面就好，然后其他的确实也都不错。 嗯， 包括反正菜品特别多，印象特别深的还有一次是在他们家吃清炒蟹粉。 嗯， 168我记得清清楚楚，168一大盘蟹粉，哎呦好吃鲜，然后拌着米饭，香极了。 天哪！ 嗯， 哎呀，我记忆最深刻的就是，那时候第一条在交通台录的餐饮的 啊。 广告， 嗯， 就是沪江香满楼 啊。 我记得，哎，一路当时我想，真的好吃吗？真的好吃，从来没吃过 啊。 然后紧接着后来再录餐饮的广告就很多了，其中包括什么黄记煌 啊， 当然这些都吃过，唯一就是这沪江香满楼， 嗯， 录了那么多次广告没吃过 啊。他跟北京的过去那个老正兴啊，还有那个美味斋路子不一样，他有点新派上海，也不是新派，也是传统上海菜，但是。他那个传统跟那个五十年代进北京的那个传统又不太一样 了，就没有 他们家有点像在太湖边上吃的那种感觉 啊。是吗？ 我自己觉得 啊， 无锡的有点偏无锡那口味似的，尤其那葱爆虾那个感觉。 好，没了吧？ 没了没了。 好， 姐你来吧。 东四十条沪江香满楼奔南一点点，就在沪江香满楼后身吃肉饼的店，去过吗？ 没去过 啊。 我没去过， 听主持控说 啊，就是， 不会吧？ 啊，没去过。 哎呀， 你看我们是去吃清炒蟹粉的，没想到吃肉饼啊。 就在他的后身有一家这个肉饼店，然后是一家小店。 啊， 哎呀，那个千层肉饼做的呀， 哎，还千层肉饼，哎呀， 一咬一滋油的那种， 哎呀， 然后那个饼皮酥酥， 不是少油少盐吗？ 那是以前， 那是早前 啊。他说的以前经历。 这个以前那个不是我，知道吧？现在是我不是啊，就是那个肉饼店，哎呦，真的好吃，大家可以去尝尝，就在沪江香满楼的后身。平安肉饼店啊， 平安肉饼店 啊，应该就叫平安肉饼店吧？ 平安不是平安大街？ 对对对， 平安肉饼店，开了好多好多好多年了。以前那边再往南一点点就走回去，再往南不就楼外楼吗？ 对， 现在楼外楼没了吗？ 对对对。 然后就是那家店很好 啊， 还有东四十条四季民福啊， 啊对对对， 对吧？ 老店了， 老店 啊，朝阳门有东四民 民方，这儿有四季民福， 对，四季民福，四季民福的那个有些菜做的还是不错的， 静好说东四十条是沪江香满楼，边上是八一老爷，是的 啊，对 对, 对, 对 八一老爷， 是就这八一老爷啊，因为我爱吃他们家的那个串儿，我觉得很好吃，但是每次去那儿我都要同样的一个东西，都没有 什么呀， 烤包子， 哦， 每次去我都问，给我来一份烤包子，不好意思先生没有，我说这菜单上有，卖完了。每次去无论是东西南北哪家店都没有， 你再往东走走，过了那就是工人体育馆那边还有一八一老爷， 还有 啊，对，你再问问去吧， 我呸 然后就奔这边，许莲呢 啊，我说那个满姐饺子， 嗯， 我看了地图了，他在东四十条桥的左边， 左边 桥里头，桥里头，桥里头， 吓我一跳！我都问了，是东四十条桥外还是内吗？ 内。 你说左边，吓死我了。 内，就是我的那个表达习惯，就是面冲哪儿，左还是右？ 哎，对嘞。 然后我就是这个满街饺子，我印象特别深，因为我不是深受饺子的那个， 是侵害， 我是陪着饺子长大的。然后那个，我觉得能还能让我吃的饺子，应该是相当不错。 是是。 我觉得满街饺子他们家就是这家，因为他有两个店嘛，这有一家店，然后那德胜门还有一家店，然后呢我是吃不出什么区别的，有的那个网友就说这家店的饺子皮儿没有德胜门的好，但我觉得应该是一块儿做的吧，然后满街饺子所有的素馅都没毛病，你点哪个都不会失望的，什么麻辣土豆丝馅我最爱吃这个，对，特别好吃，他就把炒菜包在里头，感觉熟馅饺子，然后那个猪肉大葱呢，包括它的那个就是各种各样的那个什么羊肉馅啊牛肉馅都挺好的， 啊， 而且每个饺子特别鼓励， 嚯， 但我觉得在他们家还有炒菜呢，嗯， 是东北的那种炒菜， 不是北京菜， 哦，北京菜， 哎呀说不上哪儿菜了，哪儿都卖，什么宫保鸡丁什么的，已经说不上是什么菜了，但我 管的， 对对对，但我觉得他们家那饺子就是我更喜欢，就是叫外卖吃，因为他的外卖真的特别好，一个饺子一个单居室，对对对，一个大长盒，每盒里十个饺子，然后一个十个还是十二个，反正我每次都买四盒呢，所以我也没出 现。你知道他多能吃了吧？ 姐，你知道上次他说了有四张春饼是吧？ 四张。而且是家庭烙的， 啊，对对， 厚 实的那种啊， 哎，厚实那种， 没有那么厚，就是揭开是薄的 啊， 揭开是薄的，也比那个咱们普通吃那荷叶饼要厚多了，是吧？ 哎，别忘了啊，上次跟小胖咱约的啊， 去老姑家， 哎，去老姑家， 端午， 这轮我赶上了， 一块儿啊， 老姑家这轮我赶上了，对，只要有我一家，说老姑把那个饼翻倍啊， 没问题。一般我们去老姑家吃这个饼， 这多给你留一个他这样的量就行了。 那个老姑就没有从厨房出来过，一直在烙饼。 老姑说：“你交都是什么朋友？” 有一个不好的消息，老崔说肉饼店已经没有了。 哎， 我前一段时间路过还开着，哦，对，也得两个月前了。澳洲咸水鳄说，沪江香满楼也歇业了 啊。沪江香满楼 今年是刚开着的，今年一开始因为静好还去了，今年去的时候说里头那个环境已经不如以前那么那什么了，然后但是可我估计最近也歇业了， 我觉得有可能是人 装修了， 新装修， 对， 因为在那儿开好多年了， 二十年了， 是是是是是。 地南天说沪江香满楼的狮子头特别好吃啊， 你 看李想说了，朝内小街的宝瑞门丁肉饼店呀，说太好吃了，肉多汁儿多，皮还酥脆，每次去四个门丁，一盘麻豆腐，外加一瓶北冰洋。 哇， 这四个门丁也 没有青菜呀？ 谁吃青菜呀？ 瞧你操的这心， 就是， 来吧来吧，接下来我们隆重有请小熊，详细的介绍一下刚才我们说的南新仓。 哟，那我得进三十秒广告，我得捋捋。 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老公，你又在玩手机，也不陪我说说话。 老婆，别生气，我们家的车险不是快到期了吗？我在手机上买车险呢。 手机上也能买车险？ 是呀，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工商银行手机银行交强险、商业车险啥啥都有，手机在手，一键都能够。 还有这种操作？快快让我拍个照，我要在朋友圈炫一下，科技改变生活呀！ 更多产品登录工商银行手机银行。 吃喝玩乐大搜索，一口一口吃掉拥堵。 来，进入皇家粮仓之后， 嗯， 哎呀，天下盐 啊，天下盐， 嗯，二毛他们家的菜、 嗯、是吃云南菜的， 不是不是不是， 川 菜， 川菜， 川菜， 对， 他 们家的回锅肉， 嗯， 麻婆豆腐， 嗯。 然后就是这种传统的一些川菜、嗯、还有一些就是属于他妈妈做的一些菜味道， 嗯， 嗯， 真的还是值得推荐给大家的、 哎、但是我去那个朝阳大悦城那边， 嗯， 就那边那儿他开的那个 火锅， 火锅， 嗯， 哎，挺好吃的。 二毛老师那是差不了、 哎、那个真的是挺好吃的、 啊、 嗯。 然后天下盐再往里头走是什么来着， 看看 饭前饭后， 看西厢记， 西厢记旁边， 好 旁边、 嗯， 然后饭前饭后， 嗯， 吃台湾菜的， 对 啊，然后出来呢就是大董， 嗯， 然后再往里面走呢，我就不记得了，我一般就去他们家这几家，就是这几家店， 嗯， 因为其他的更换的特别快，我觉得、 嗯、 是吧？ 嗯， 好像就这几家店比较有名，时间比较久吧。 其实你像那个，你说这俩，一大董，一个天下盐的都。基本上他不会搬家的，就开在那儿就开在那儿，就啊， 是 基本上就是这样了。 嗯，没有补充了是吧？ 东四十条， 这不是南新交给他了吗？ 不，我退出了 啊！你怎么说退就退呢？ 因为你用眼神告诉我你也行，来， 没，我就是觉得你说这个我。那个天下盐我觉得还是挺好的，然后饭前饭后我觉得卤肉饭 吃保留态度对吧、嗯、之前刚开始的时候还行， 嗯 就是后来选择一多了， 嗯， 他们家也就显得那个什么了。 但我觉得现在的那个我们是观众，您这是听众，还有网友，真的是嘴特别的敏感特刁。我现在还沉浸在那个、嗯、有个网友跟我说那吃出这个满姐两个店的饺子皮儿不一样，我一直在琢磨这事儿怎么不一样。 真的会不一样吗？ 就不知道吗？就是 肯定，我觉得可能会不一样啊， 嗯， 有可能， 反正就是东四十条桥，一直 这咱们说的都是西边， 是 东边还没说呢。 好，一直往东开始， 东四十条桥奔东， 嗯、 就保利那边呗。 对，保利那边。 哎，保利老李呀、 啊。啊，对，是 吧？ 吃串儿，嗯。 哎呀，这个、 啊、 后面那个 啊，这还用说吗？ 都得是天黑以后吃 啊， 嗯， 白天不让。 对、这个， 现在不是他有那个 起店了 ，对啊， 保利老李 啊， 对吧？ 还有呢，那个哪儿，就是春秀路那边， 那个什么，那个，于信都不算了，就是保利老李再往那边，那应该是那个什么，那个老街兔 啊，老街兔， 对， 老街兔 应该那片了吧？ 啊，对， 东四十条桥下面有一个家常菜馆。 啊、你等会儿，东四十条下的不是马路吗？ 躲开马路啊，总有那斜坡的地儿啊， 奔着车去。 不是，我没明白他说那下是哪儿。 想不开。 哎，充满想象啊。 啊， 脑子里现在是三维立体的。 反正就是那个路口的这个位置叫什么什么。 你别给我画图。 没事你就说吧。 就有一个家常菜馆，我觉得就是那个我们当时去拍的时候，那家常菜就是我们特别震惊，就是那个座位并不多。100多个座位吧，他一个月 100多个叫座， 不是，170平方米吧？ 啊、 然后没有多少 座 位，他一个月 多大地儿啊？ 快超过大董 好几十万呢，就、 啊、这么好， 他就买菜，而且菜特便宜，就是做的挺精致的， 就 家常菜。 对， 但名字我想不起来了， 对， 位置也没说清楚，名字也想不起来。 那我让我翻翻， 难死我们了都。 我说那个春秀路往西， 嗯， 有一个 Scott's Family。吃那个意式家庭的那个料理的，有自己有烤炉，能烤披萨。 嗯 啊，然后再往东一点点，还没到老街兔那块呢，有那个大悦啤酒。 嗯， 大悦啤酒，你可以在那儿吃完一餐，然后出来到那儿站着喝啤酒。那大悦啤酒不是就精酿的吗？啊，然后再往东就是鱼信，等等，就这那条路上，我觉得那个，既不是三里屯地区，也不是工体， 特别好。 然后那个叫永利国际，楼下还有那个叫一坐一望。 哦，是在那儿， 对，那儿有一家， 那儿有一家一座一望，没错。 我在那儿跟他们吃过那个什么，那个米线，小锅米线。 那要这样说的话，红街 算工体，还是算 工体了，而且是挺靠工体的了，跟三里屯 不是，他那儿应该算靠三里屯吧？ 对， 反正是在这之外， 还是能说几个是吧？ 城市宾馆那就连上一串了嘛。 啊， 哎。我记得春秀路那边那儿有一个吃烤肉的，还可以。就 其实那边都挺多的。 是，然后在保利的，就沿着保利那条街再往东边走一点，就在路北侧那儿有一吃涮肉的，也特别火。 吃涮肉， 我想不起来了。 是南哥涮肉吗？ 反正是个吃涮肉的，有好多年前。 那块有一南哥涮肉，就是那个楠木的楠，还挺红火的。 北平洋汤是不是也在那儿？ 北平洋汤是在工体东门。对吧？工体东门对面， 对， 亏我把那片画出去，你说要不然这熊力得说成多少来？来，咱们看看听众朋友啊，听众朋友说的，变圆他说了，南新仓吃素食，我不知道那儿有素食， 有一家素食， 哎，说那个还不错， 素食， 叫素食是吧？好，另外呢，淘淘 吃素， 淘淘，你还没开始健身呢。 听着呢， 快进去吧。 他就是在门口路过一下，又出来了。 他说：“宽街的揽月在斋是这么说吗？还是叫月在斋啊？”他说：“吃烤串说还不错，很好吃。说你们要觉得不好吃，可以砸我。” 我还是比较了解淘淘的，淘淘的对于美食的追求还是很有追求的，所以基本可以相信他。 好。 Ducky 说了，东四十条桥那个德仁酒家的麻辣鲶鱼是不是很好吃？ 这还真不知道，反正像不肉的李，他说长风假日酒店旁边有一吃双香菜的，说还是不错的。 大姐说北平洋汤也搬走了，哎呦， 搬走了。 说这两家都搬走了呀，搬走就搬走吧，行吧，我去找新的地儿就好了。 那个陆军医院那儿有一个南门七号吃炒菜的地儿。 哦，那不就是应该在青兰大厦它边上那条街吗？完了，我一说这，他 反正是在陆军，就挨着陆军医院的那个南边那门那块儿，有一个南门七号炒菜。 好的， 就家常菜还挺好的，开了好多年了，他换了一地儿，后来又从那新开的。 好的。 但我说一个咖啡馆吧，在那个、 终于洋气起来。 不是，这个地儿是特别传统的一个地儿，大家可能从那儿路过的时候，好多人是不敢进去的。 啊，为什么呀？ 福郡王府。 是 福郡王府，它其实它是有很多单位在里头，但是里头是有一个老王府，而且里头有一个咖啡馆，你其实完全可以进去看一看，然后在那儿喝杯咖啡。那个福郡王府是当年是谁那个嘉庆的儿子封在那儿，九爷府吗？就是我就说这个，其实不一定是说那儿咖啡又怎么好，就是很多人路过那儿的时候总想进去看一看，其实是可以进去看一看走一走，那无所谓，没有关系。 不喝咖啡能进去看看吗？ 能，我就是说里头介绍咖啡馆的名义也跟大家说一下，那里头随便都可以进去看。 好的， 但是几家出版社什么一些工作单位， 真的人大可以，包括刚才小熊说的人提醒了，就你刚才说的那个在东四十条桥下边的那个，那是叫德仁酒家吗？他们家有鲶鱼吗？ 啊，有鱼， 应该就德仁 啊。那恒久人，我实在是记不住名字了。然后店不是特别大，好像有个二层楼，没有二层楼，反正装修是那种黑色风格的那种。 黑色风格， 黑鲶鱼。 哦，那 他们家做的那些家常菜做的就特别精致，很好。 哎，你花花，你说那涮肉是老金吗？ 哎。对， 老金 啊，老金烧肉， 老金不是在天桥吗？ 没有， 那春秀路 啊，春秀路，对， 这春秀路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叫春秀路，原来我住工体南路，我都不知道那叫春秀路， 叫了得有好多好多好多年了， 好， 我觉得这个老赵不知道是很正常的 啊，对。 来来，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从建国门捋到东四十条了。咱们在下次节目的时候继续往下捋， 就从东直门往北 转 呢。对，转 转 转 转转， 重头啊，东直门、 雍和宫、 雍和宫、 鼓楼， 哎呀， 大得了吗？ 雍和宫是不是还得包括五道营胡同这块？ 包括 安定门， 可以啊，所以做准备啊。 哎，你瞬间。清醒了， 离他家近了，你知道 吗？来来来，今儿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就是这样，谢谢大家的收听。 在此我们也要谢谢我们的两位嘉宾，谢谢， 谢谢大家。 我是，让你不请我吃饭， 一会儿就去。 来，那你先说。 好，我是王威， 我是熊丽，请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打开文化之门。 儿子跟我抱怨呢。 抱怨啥？ 说上辅导班远，听不懂，老师还不专业。 用亲亲家教 APP 啊，专业老师到家上课，上门在线一对一辅导，赶紧给他试试。 亲亲家教加课堂，让家成为孩子钟爱的课堂。 中青旅遨游网百团大战打响了， 把一座